那也希望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还有就是整个水象星座的朋友们，你们生日快乐。想要跟我取得联络方式很简单，你可以通过花椒，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通过微博都可以。首先来说第一种，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关爱青年计划，不要忘记关注哦。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就可以看到我在上面的一些动态哦。第四种最直观也是最可以今天晚上互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在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了。那其实过生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说是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生日那天也是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不说那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难过的那方面的事情，我们就要让那个把我们带到世界的那个人过得更幸福更美好。所以说呢，你要不要忘记爸爸妈妈的生日，特别是妈妈的生日，还有你自己的生日。祝所有天下的爸爸妈妈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今天也是照例准备很多的歌曲啊，我会随着节奏，随着音乐的起伏，祝歌送给你。谢谢花椒的朋友们送给我的生日祝福。其实每个人说，哎呀，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说什么自己生日快乐？不行，生活充满仪式感，这是其中之一，要对自己好一点。向之前那个自己看一看，回头对他说，这一年那些年你辛苦了，之后这一年继续加油。第一首歌来自于石头，生日快乐，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等等等等吧。 听到钟声敲响的时刻，这一年的西北又度过，时间像沙漏是风中流走，回忆里太多起起落落，看着烛光跳动的颜色，暂时忘却生活的苦乐，闭上了眼眸，守和是沉默，坚强许自己一个承诺，想对你说句生日快乐，希望你珍惜每个拥有，人生的旅途越简单越快乐，学会做自己更加洒脱，想对你唱首生日快乐，希望你过想要的生活，让未来不虚度，回忆不苦涩，真心的祝福你现在比从前更快乐， 是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来自于石头的生日快乐。生日的意义在于你在乎的人陪你一起过，你在乎的人今天有没有陪你一起过，往昔的那些生日有没有一起甜蜜的分享。 听到钟声敲响的时刻，这一年的西北又度过，时间像沙漏是风中流走，回忆里太多起起落落，光跳动的颜色，暂时忘却生活的苦乐，闭上了眼眸，守和是沉默，虔诚许自己一个承诺，想对你说句生日快乐，希望你珍惜每个拥有， 的生活，让未来不虚度，让回忆不枯死，真心的祝福你现在 比从前更快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谢谢大家那个送我的礼物，很开心啊。就是人就会觉得，哎呀，送什么礼物，其实每一个人收到礼物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是心花怒放的，好吗？对不对？我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我们两位年轻又帅气的导播问他们说生日礼物的事情，我问了其中一位啊，他说他有两个生日礼物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份是爸爸妈妈送给他的，就是一副魔音的耳机，就是那个 B 开头的啊，因为他喜欢听音乐，因为那个耳机确实不是很便宜。说到爸爸妈妈给他送的礼物时，他一定是特别的开心。另外一份礼物呢，哎，这个礼物厉害了，就是他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送给他的哈，我觉得永远会记得，对不对啊？一副手套，冷的时候呢戴在手里，就像握着他的手，彼此心连心，传递爱意哈。另外一位呢，他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是他小的时候，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我想也就六七八九岁的时候吧，或者四五六七八九岁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时候呢，全家老老少少，只要是比他大的亲人，都祝他生日快乐，而围在他身边给他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他呢就心里面特别的开心，但是他不是很大很小，这个阵仗没有见过，他就自己吓得偷偷跑到了屋子里。 Bingo 的画面，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难忘的生日礼物。今天就不如大家畅所欲言，说说你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我觉得送给别人生日礼物和自己得到生日礼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今天我也拿到的生日礼物了，就是这个了。看到视频当中的一个蛋糕，是我的家人为我做的，那个 thank you 我以为是他自己写的，原来是一张卡片印上去的。但是谢谢这个蛋糕，非常的美味。还有这张照片啊，我特别取了一个很羞涩的名字，恰同学中年。其实我也真的是一个中年人了啊，过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之后呢，就马上朝四十不惑奔去了。但是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跟所有的年轻人在一起，我依然热情洋溢，迎风流泪就好。今天也是准备很多的歌曲，当然我会有一个礼物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在昨天当中我说有一个听友啊，他非常的用心听我节目那么多年，其实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有很多很多听我节目很多年的朋友，对不对？这位朋友我说过他细心到什么程度，我做之前几年的十点到十一点的节目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节目的时候呢，我叫十一点先生，有一档节目叫做十点啊，叫做北京夜未眠，他给我送了这样一个自己 包装的 CD 里边是我所有片花的集合，非常的用心，这是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珍爱的礼物，上面写着摄影设计飞翔鸟，非常厉害哈！上面有我的片花，夜晚无处安放的青春，24、26、38、30，我们在路上，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长大，北京夜未眠，感谢每一个夜晚，那都是那些年的沉淀，我也要感谢这些年所有的夜晚，我在夜晚去想的事情，很开心哦。展示礼物的时候都是心花怒放。第二首歌，昨天放了他的一首歌，今天依然要诚意推荐给他。我觉得温岚的歌声，它可以热情似火，也可以温柔有力量。这首歌你们也许会猜得到。祝我生日快乐。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谢谢这一年自己的坚持，没有改变太多。To be a better man。送给我自己，送给你。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 生的日子一定要天天快乐，把生活在平常的过得非常精彩，那在一些非常棒的平常生活的积累之下，你的生日一定会特别的隆重。 祝你生日快乐，祝所有过生日的朋友在生日那天都有一份棒棒的心情。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聊生日礼物。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这首歌曲呢，我一直特别喜欢听。我也说过，我一定要把它邀请到直播间来弹弹吉他给你们听啊。刘锦泽，一个非常棒的歌手。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没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今天直播间真的有点热，我的师傅衣服都快湿透了，我的师傅都快衣透了。老铁扎心了，老心扎铁了，是一个意思哈。今天我们来说生日礼物。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图片，这图片都是有心人送给他的装在心里的人的一些生日礼物哈。谢谢啾啾，谢谢冰淇淋随意，谢谢你们的掌声和礼物，非常的感激和感动。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正在可以跟我互动的这些听友们，你们印象最深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我特别想知道。试着去想一想，我印象特别深的生日礼物有还真挺多的。有一次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性的朋友，他叫做孙海龙啊，孙海龙是他现在在青岛，他是一个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现在要做很多的摩托车复古的那种视频的设计，平面的设计他都非常在行，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呢曾经送过一个黑人的爵士歌手的人偶，哇，那个我真的是非常喜欢，我现在一直放在我爸爸妈妈的家里的那个应该是叫电视柜的最上方，一个黑人的爵士歌手，非常的 soul， 非常的 blues， 因为我也喜欢唱歌，我也是学音乐学过几年，他就希望我能唱出那样的歌声，好羞涩 ，sorry， 我没有。反正是谢谢这份礼物，鼓励我很多，让我想起很多。他现在生活的也很好。那次说朋友主题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我们在北京见了匆匆一面。我们吃了一顿火锅，重庆辣火锅之后，他就匆匆的从青岛来到北京，从北京又返回青岛。都祝他永远健康、幸福、快乐。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张我那张照片嘛，就是恰同学中年的照片，说我看我是怎么写的内容啊，给大家读一读，时间还有6分钟来得及，不要忘记说你们的生日礼物是多么有意义的啊。我是这么写的，好了，一晃又是一个生日，谢谢家人朋友，新年更进步 ,to be a better man。 其实非常简洁，但是我这个晃确实是想了很久很久，真的是时间晃来晃去，就晃了快3个月时间了。都希望在线的朋友以及听音频的朋友可以想想你最最贴心的生日礼物，那一定是让你嘴角上扬的。我的朋友还在微信的朋友圈里给我发小礼物，现在微信那么方便啊，一个什么吉祥的小那个叫什么一个小红包呀，还有就是我一个特别要好的在南城住的朋友叫邹瑞，他就很有意思，他说哎呀那个生日快乐啊，第一时间他给我发的生日快乐，然后我说哎呦谢谢谢谢，特别开心，就说了一些暖暖的话啊，你也知道我说暖暖话很在行的。然后呢他说哎呀你的生日礼物我已经给你买了，可是淘宝还没发货，气死我了。有心人是不是，我听到这句话之后心里哐就暖的不行。交好朋友，朋友多了你可以去选择，但是几个真正走心的并不是那么容易交的。我也希望在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节目当中，每天晚上在这里做客的，不管你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真心的可以交流一下，直播结束之后线下你们可以做好朋友，生活里的一些事情可以去互相的问候啊，帮助解决，非常的 期待这一幕的感，就这一幕的画面的产生。这首歌我看看是什么歌曲啊，就是这首歌了，来自于杨宗纬，时间渗透，我很喜欢的歌曲，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亲爱的你们。 天涯，谁能让它熄灭？不灭的火，谁让它冷却？回忆的手，温柔把我拦截，好让昨天蜂拥回到旁边。掌声，那些笑容教会了我感动，那些冷眼，那些伤害教会我不放手。亲爱朋友，请你爱我，我没有别的梦，只想在你心里待更久。 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时间来到了22:32的56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你们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周准。因为点一首歌呢是节目的一个环节，因为今天的特殊的日子呢，很多朋友要点歌给自己，还有不少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分开，我很开心。但是在很多非常快乐的信息当中，我真的是找到一位叫做小雨点，是一个女生吧，应该。她说她已经连续2年过生日自己一个人了，我就很奇怪说为什么没有朋友跟她一起。她说她是个特别孤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在想他到底有多孤独呢？怎么会有没有朋友跟他一起过呢？然后呢，我没有特别去详细的问他，也许他心里已经够悲伤够难过。我就觉得小雨点，小雨滴啊，我希望你改一改你现在的自己的处事的风格，还有就是不要太封闭你的内心，不管你之前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希望你改变自己，首先得敞开胸扉，然后多跟这个同事啊朋友去接触，还有家人。有时候家人呢虽然不能在身边，要多联络。当你出现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的同事你身边的人是很重要的。他点播的这首歌曲就是我写的这个话的意思。他就告诉我说我很悲观，因为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句话，你的生日是我常用的数字，我的生日是用来想你的日子。这一定是有个恋爱的故事，我不太清楚他跟这个男孩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是他们现在肯定分开是一定的哈。当然恋爱这件事情呢，如果你用情很深的话，一定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影响，特别是在分开之后。他要诚意点播说一定要今天晚上放给我听哦，我说好吧。来自于袁惟仁，这首歌非常的好听，苦情歌。袁惟仁呢也是写过很多经典的曲目，那张专辑袁惟仁同名专辑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是不是我也感同身受呢？也说不定。这首歌叫做生日礼物，来自于会唱歌的小胖老师袁惟仁。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达路机，北京粤语录，谢谢所有的优秀的音乐家、制作人、歌手为节目的捧场，也谢谢所有听众对节目的支持，以及所有视频的朋友对节目的喜爱。我会用心做好每一期节目，调整好我的睡眠状态，把自己最佳的状态在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呈现给你。刚在花椒的 APP 当中看到了一位朋友的学长说想起了一个很喜欢的人。一般会有这种两种情况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已经不能再去联系到他，不可能去联系到他；二呢是刚刚不可能联系，不可以联系，现在也许有机会挽回。我不太清楚你属于哪一种，但我觉得那首歌确实是能让人回忆起很多恋人之间甜蜜的一些瞬间啊。嗯，有多甜蜜就有多忧伤。我忽然就想了一首歌曲，特别符合两个人彼此爱过，又互送过生日礼物，对彼此的生日那一天极其的重视。我大学有个舍友，他呢就是那种心思特别细腻的男生，他经常跑的几个点：篮球场、琴房、女生宿舍楼的楼下附近。他经常会等一个女生，他们一起去吃饭，一起聊天、学习、进自习室。他是那种非常非常羞涩的男生，儒雅的男生，而且呢他有一点点放不开，我觉得哈。但是他做了一件让我们宿舍觉得特牛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女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哎，我找女朋友了啊，你们给我把把关，就是谁哪个系哪个系谁谁谁。我们一看姑娘特漂亮，很文静，我们说非常适合你，加油，你要加油。然后我们就撺掇他说，他生日那天你一定，哎，你别嫌俗啊，摆个蜡烛，整个心，让你的女朋友在楼上看见，是不是全楼的女生都特别羡慕他。他说好，他真的做了。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我觉得并不是他因为生日摆了一堆新的蜡烛那个女生就同意了，其实那个女生是你早有答案哈。不管那个学长这位朋友你现在跟那个女生或者男生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记住彼此的好。恋爱关系当中一定不要成为下一个这样的歌曲里的这种恋爱的关系，会非常的辛苦，你也很无奈，但是好些人真的是猛劲儿的往里扎呀。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人质》，很多人唱过，我喜欢杨宗纬的版本。

十点大陆机这样一个节目能让你迅速找到睡眠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一种自己人的味道，家的眷顾的话，我真的是更是开心上增加了一层荣幸。自己人说话聊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真的是很对。但是每个不同境遇的人在这样一个时间，在花椒 APP 那么多的直播间里选择的十点大陆机，一定有它共同的原因，就是美好真诚。好多朋友说其实正月十五要吃元宵啊，北方要吃元宵，南方要吃汤圆，团团圆圆健健康康是我们最最终极的目的。说到礼物呢，很多朋友会送给自己的礼物就是远行，送给伴侣的也是一样。大家说如果考验一个伴侣是否合适，很好的一个方法是跟他出去走一趟，出去旅行，带他到处走一走。那短暂的5天、7天、10天、半个月的时间，你可以非常直接的看到他身上的所有细节、优点啊、不完善的地方、性格的态度、处事的哲学、内心的部分，反正是一个放大缺点的行程。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挑剔的人，在行程当中刻意观察他，竟然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不合拍的话，哎，可以来第二次旅行，去远方看看，真的是美丽的事情，向往的事情。你发现没有，如果一个人给自己放假，去到了一个别人生活工作的城市和国家，当一个那里的当地人 local man 几天，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而且我们会特别主观有目的的选择你喜欢的国家去旅行。所以说送给自己的礼物，包括生日礼物、恋人礼物、纪念礼物、蜜月礼物、结婚礼物等等，都可以用旅行来犒赏。就一下子要想到这首歌曲了，张三的歌，我选择的是齐秦的版本，他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在落地的那一瞬间整个人完全放松。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啊、虽然没有花香没衣裳、啊、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世界并非那么凄凉，世界的美好只有你走出去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另外一面的样子。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当我想你的时候，你在想我吗？当我想要拥抱你的时候，你快乐？当我拥抱你的时候，你的心在看着我吗？谢谢所有今晚的礼物守候，十点大陆机永远陪在各位的身边。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甜蜜蜜。今天晚上一个甜蜜的瞬间，又交错复杂的瞬间，都希望大家每一个生日都过出自己的精彩，在心里永远细水长流的情感，还有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晚安了，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有生之年天天都快乐。今天的月亮圆吗？听说正月十五的月亮是最圆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看月亮，月亮代表我们的心。祝你晚安，也祝你今天生日快乐，祝我自己生日快乐。晚安，亲爱的。 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像花儿开在春风里。